慢慢的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包容你抓住我们的回忆。哦，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， 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。我是赵薇。